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5集，小师妹的期刊回复，怕女朋友跑了。空气有一瞬间沉默，叶师兄看着左秋荣的背影，拧了拧眉，将目光收回来，转向秦闪。 小师妹，我上次还有好几个点没弄清楚，我们一起写这个研究结论。 叶师兄，秦冉侧过脸，他反应过来，一时间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好半晌，他笑了笑。其实，这个研究结论，我把握也不大。 没事，做任何研究都是这样的。 叶师兄心胸倒是宽宏，他伸手举了举手机，笑得温和。 记录资料我发到你手机上去了，待会儿你记得看看啊。 说完后，他拿着手机转身，也往最里面的实验室走。叶师兄走后，秦冉没有立马进去，而是从背包里拿出自己的电脑，打开后放在了桌子上，接收了叶师兄发的记录资料。这边的叶师兄刚转身，脸上的温和笑意顿失。他走到左秋荣身边，沉默片刻，才低着声音开口道： 我跟你说过，师妹有老师了。 他说什么你都信？ 左秋荣偏头，嘴角掩不住的冷笑。 廖院士是谁？带的学生我相信你也清楚。研究院想要做他徒弟的人前赴后继，秦冉随便说的一句你也当真？ 他说完也不管叶师兄了，直接拿着实验器材离开了。不远处，廖院士也终于从思绪里回过神来，他转身看向叶师兄，表情一如既往的冷淡。 啊，你去传达室把今天的新闻期刊拿过来。 好。 叶师兄放下手边的事，出门去了一楼。一楼传达室在大门外的门卫处，有一个一米长、30厘米宽的窗口。 廖院士的期刊在这里。 门卫把一摞期刊递给叶师兄，叶师兄接过来，说了声谢谢，刚要转身走，正好看到了摆在左边一排的一封信。这信封叶师兄很熟悉。SCI 期刊论文回信专用的信封，上面有水印的标志。因为多看了一眼，他正好看到信封上的署名，正是叶师兄熟悉的两个字，秦闪。叶师兄拿过来看了看，确认了地址是他们的实验室。门卫看叶师兄拿起了信封，不由开口： 你认识这人？ 啊？ 叶师兄回过神来，他看向门卫。 认识，这是我小师妹。 哦，那正好，你带回去给她吧。昨天送信的人还特地告诉我，这是一封加急信件。今天要再没人来，我就要送到地下三层了。 门卫嘀咕一声，继续转回去看电视了。叶师兄把白色带着印花的信封拿在手中，低头看了一眼，才往回走。五分钟后回到实验室，叶师兄把期刊放在廖院士惯用的桌子上，又朝四周看了一眼，没有看到秦闪人。 小师妹呢？ 她出去吃饭了。 廖院士走过来，伸手拿起最上面的一本期刊。 哦，那我应该刚好跟她错开了。 叶师兄把另一只手中的信封抬了抬，缓声道： 我刚刚在传达室帮小师妹收了一封信，他有一篇论文被 SCI 期刊收录了。 SCI 论文被收录有两种回复方式，邮件跟回信。回信要更为正式一点，退稿修稿直接是邮件回复，所以收到 SCI 信件基本上都是论文被收录了，或者有其他什么好消息。 不知道小师妹的文章在几类啊？ 叶师兄把信放好，有些好奇。秦闪本人不在，叶师兄虽然好奇，也不会去拆人的信件，只是强忍着好奇心，等着秦闪回来。 叶师兄声音不大不小，不远处的左秋荣听得一清二楚。他手上按着栗子树的开关，好半晌没有松开。他刚刚才跟秦冉说多花点时间在论文上，没多久，秦冉 SCI 期刊的回信就来了。左秋荣低头，唇微抿，松开了手。SCI 论文也是分等级的，有些人写的论文纯粹矫揉造作，没有半点实用的东西，从未被引用过，影响因子是零的也不在少数。与此同时，一楼电梯打开，秦冉出了电梯，直接朝左边走廊那边走。物理实验室有休息室，不经常开放。秦冉不去食堂吃饭之后，每天中午跟傍晚就对他开放了。大部分时间，程俊也挺忙的，就是程木来送。他推开门走进去，就看到程俊站在窗口处接电话。蓝色的窗帘半拉着。接近一月份，外面的阳光不是很强，夹杂在呼啸的寒风中，几乎感受不到温度。他整个人完全被笼在了光影之下。听到开门声，他稍微侧了侧身，逆着光看不太清眉眼，只有细碎的光影在晃荡着。他漫不经心地对电话那头说了一句： 两点到。 说完，他掐断了电话，朝这边桌子走过来，拉开凳子坐下，慢条斯理地把精致的饭盒里面的碗碟拿出来。你今天没去博物院？青山拿着筷子懒洋洋地开口。程俊靠着椅背瞥他一眼。 本来该去的。 青山首先夹了一块排骨。本来？博物院那老头没有催你？ 催是催了。 程俊微微侧着头看着他，又低声笑了一下。 我怕我女朋友跑了。 12点半，秦冉吃完，程俊把饭盒一一收好，又从饭盒最底下拿出了一个保温杯拿给他。 那厨师让我带给你的。 秦冉低头随意地接过来，程俊又拿了外套，两人一道出门。秦冉吃饭一向慢，从走廊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碰到从楼上吃完下来的廖院士三人。 小师妹。 叶师兄当先就看到了秦冉，然后又将目光转向他身侧的程俊。程俊气势一向强，身影颀长，容色骨相都是极好的。俊爷这个称呼被圈子里叫出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程俊手里漫不经心地勾了个食盒，他还记着秦冉一开始去实验室的不愉快，不过良好的风度让他说不出来什么，只是冷淡地朝那三个人略微颔首，又低头跟秦冉说了一声，才走出了大门。大门是门禁式的，他也拿卡，看大门的人抬头看到是他，直接帮他按了里面的开关。一行三人或多或少的都有些惊讶。 小师妹。 叶师兄收回目光，没有八卦地询问刚刚那男人是谁，不过也能猜到能把饭盒带到这里的人肯定不简单。 你有封信到了。 嗯，什么信啊？秦冉跟他们三个一起去地下三层。 就 SCI 的回信，我帮你从门卫拿回来了。你什么时候投的稿啊？ 叶师兄按了地下三层说。 这么快就收到回信了？ 他记得前两个星期还看到他在写。秦冉也诧异，他慢吞吞地拢了拢自己的外套。不知道啊，运气好吧，没压稿子。 你投的什么稿子？ 叶师兄偏头跟秦冉讨论。到了实验室，一行人穿好防护服，叶师兄还在跟秦冉说论文的事情，听他的声音还有些兴奋。左秋荣扣好扣子，直接看向叶师兄。 叶师兄，你不把小师妹的信件给他？ 叶师兄没有听出来左秋荣的语气，他想起了一件事，说： 对，我还不知道小师妹你论文分在了几类呢。 他走到电脑桌前，拉开抽屉，把秦闪的那封信拿出来，递给秦闪。 来，快看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